普羅政治民聲起義 My Radio 2014指南针沙利情绪探热针扣儿三个女人密密针 Hello， 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第45集的三个女人密密针，我今天终于记得个集数了。 45嘛， 是啊，45周年。不是，其实应该是不是过了一周年尾而已，我们如果過了一周年呢，我們 好像未， 我們應該要請你 正常 是不是 應該52集才是一周年嘛， 是不是 每一個星期做嘛，那52才是啦，是嗎？ 哦，可能是，可能是，總之無論如何，如果我們真的到了一周 年的時候 Around 52啦，是不是？因為我們有時 skip 了嘛，是不是？ 是的，所以呢就應該要請一些觀眾一起上來和我們開大餐。 吃一下開什麼餐啊？跟你開什麼餐先？ 跟我開野餐。在這裡就這樣野餐咯，室內野餐。 好啊。 喂，是啊，那過了去呢， 又說搞網聚的。 是啊，我們所以都沒 反應， 都沒人理我們的，為什麼？ 我們出一下聲啦，是 吧？去哪裡？都好像說燒夜食的。 OK。 燒夜食的，唱 K 就好像我怕那些人不敢開聲，或者我們拿著個麥克風不是拿來唱 K， 是拿來做節目。做K 房版的三個女人物物， 其實我們可以小事牛刀，就是譬如我們搞一下封煙，看有沒有些聽眾肯打來。 如果我們遲下個節目變了一個小時的時候，就可能可以搞到封煙這回事，那打上來就跟我們 熱身一下，即譬如熟一點這樣，起碼我知道哪幾個是 fans 這樣。 是的，上一集我們臨尾的時候，就因為將近情人節嘛，所以我們就講了一些情人節約會的一些注意事項。今集我們就不如延續翻啦，喂！上個星期五就係情人節啦，仲要係嗰啲咩啊？中國同埋西方情人節 19年啊， 元宵 係嘛？ 係啊係啊，係咪19年一回嘅依樣嘢嚟嘅？ 講就係19年啊！我都不知道為什麼，其實有沒有人，你們有沒有 check 過什麼為之，為什麼19年，即其實如果中國情人節是哪一天的，農曆的哪一天，有沒有說的？ 正月15日嘛， 15，那就剛巧撞 到那天，就變成是在新曆的2月14日，剛 巧剛 巧，就是剛巧， 喂，那天呢有什麼特別事呢？你們逐個逐個說吧，文文先吧，現在文文都不是雙失情人節，文文 都是密運中的嘛， 密運中的，那是怎樣？ 其實沒什麼特別，因為都是病緊，我想很多人都是這陣子，哇，我公司都是了，個個呢即是都戴口罩啊，跟住又係咁喺度劇，咁我諗大家啲人都係即係身體而家都麻麻地咧，咁好似我就唔係咁 enjoy 個情人節，因為真係好病，冇乜出街。 咁但係你哋去咗邊度啊？ 去咗澳門，但係冇乜出街，又冇乜食嘢咯。因為真的很好， 因為其實是你上次星期三的時候已經是很 都是病的了 嘛，之後星期五你都未， 所以很不開心，我覺得浪費了，即是直接是咁禮拜五是情人節嘛，跟住都冇乜去邊，跟住就只是哇好攰，跟住就瞓咗覺，跟住就過咗嚇，跟住再起身嗰時候已經嚇，已經係禮拜六嘅凌晨， 做緊咩 4、5點咪一起咯，都係咁樣，因為都是病咧，大家 咁其實。咁其實有時候我又覺得情人節未必一定要大魚大肉 嘅，但係講到咩19年一次嘛， 咁你要記住你同佢第一個情人節啊嘛， 我連禮物都未交換喎， 佢買咗未先？ 最尾禮拜日先交換 啊！哇，唔係啊話， 即係真係嘥咗個情人節咯，你明唔明？ 因為佢係咪星期六日都唔使翻工噶？ 係啦，咁跟住又仲要我哋去澳門嗰陣時，咁可能夜晚6、7點咧爆曬咯，啲船係。跟住企喺度等咁樣啦，跟住過到 你冇買定嗰啲飛嗰啲係咪啊？ 過到都9點幾，跟住點食嘢啫？跟住冇喎，已經，跟住咪就係跟住再瞓已經4點幾。即係總之我自己覺得好嘥咗，所以你哋有冇啲開心分享都可以。 其實我嗰日咧都係去咗澳門嘅，但我係星期三咪做完節目噶嘛，跟住星期四咧嘅下晝去放工嗰陣時咧就去咗澳門，唔係黐線，就去咗深圳我老家。咁之後咧就去咗屋企瞓啦，即係正正常常咁過一晚先，因為我唔想喺香港，我冇買飛嘛，咁我都好驚，唔知會唔會太逼啊，好。 撈教咁到時。 好多人。 咁所以咧，我哋就之後嗰日星期五咧，就去咗喺珠海嗰度轉過去澳門咯。咁、近啲同埋方便啲咯。嗯，就咁咯。 咁去澳門又有咩玩？ 其實咧，我今次咧就係同一個我兩個朋友啦，情侶嚟嘅，咁一個咧就係女仔係攝影師啦，個男仔就係燈光師咁嗰啲嚟嘅，類似係咁啦。總之佢兩個都係做攝影依方面嘅工作，咁啊朋友嚟嘅，咁就。佢都想同我哋去玩，同埋想幫我哋影輯相。咁坊間咧出面係好似話6000多元啊，好貴噶嘛，先至可能話一個鐘啊點樣？但係其實佢就當自己玩同埋做嘢於一身，咁咧就用好低嘅價錢，即係半價唔使咧，就同我哋去，我哋去到邊同我哋影到邊咁樣咯。咁而家輯相就喺佢嗰度，我哋平時咪以為喂觀光咪用電話或者最頂籠用相機咪影一輯相就算嘅，但係唔係嘅，原來佢哋即係如果真係做攝影嗰啲咧，影完一輯相咧係要翻屋企搞成一個禮拜嗰啲後期啊，即係可能執一執嗰啲光嗰啲咧，但係唔係話幫你 Photoshop 肥變瘦喎、即係佢真係幫你執下啲光，可能後面有啲嘢阻住咗喎，咁可能就幫你整走佢咁樣咯。即係我覺得都好專業咯， 係 咁啊，覺得幾開心嘅。咁同埋交換禮物咯，同埋 咁你喺澳門喺邊啲地方度影相啊？ 其實都是氹仔那邊來的、即我們沒有去到一些很特別所謂澳門的名勝、那些啦、多數都是大三巴那些，即是很普通大家都經常去，其實澳門很小的嘛、所以就去到哪裡，即可能吃夠東西都拍一拍，但平時自己吃夠東西拍是很樣衰的東西的嘛。 有沒有說去哪間酒店拍，因為有些酒店 很漂亮？沒有，在我們家自己睡，即有朋友在那裡的、所以呢就有家可以一起睡，那就他哋嗰對情侶就出咗去過佢哋嘅情人節啦，喺澳門啲街頭。咁我哋就屋企自己煮嘢食咯。咁平時就我煮嘢俾佢食嘅，咁今次佢煮嘢俾我食咯。 OK， 即就係咁咯。 都幾 happy。 交換禮物咯，咁交換咗咩禮物？ 唉，你哋多餘嘅問嚟都咪即一盒嗰啲黑色嘅包裝，佢有黑色嘅包裝，大家交換咁樣咯。不過咧，佢就 黑色包裝點樣多餘黑色？ 一盒嘢咁黑色包裝，多數一個黑色盒打開，咁咪就一份禮物咯，係嘛？即嗰啲牌子嘅包装， 佢唔明我问咩？其实送咗啲咩俾你咧？ 佢送咗条链俾我啊，手链俾我。 哦，送条手链。 Tiffany 嗰啲啊？ 咩？我同你哋讲咗啦，你哋又唔记得咗，因为佢个名咧就系 J 嘟嘟 D 嘟嘟嘅，咁佢咧就送咗 佢嗰个牌子 嘅。 喂， 但系唔紧要，照讲讲唔讲得噶 ？Justin Davis 啊 ，Justin Davis 系日本嘅牌子嚟嘅，多数咧啲日本嘅时装杂志咧都会见到嘅。喺香港要买咧就困难啲，但喺台湾咧就直情有埋专门店咯。咁日本就一定有噶啦。 哦， 系啦，咁就佢个名咧其实系嘟嘟嘟嘟嘟。跟住仲有後面一嚿細細嘅字嘅，咁總之，但佢嘅縮寫就係 JD 咁樣啦。咁總之佢送咗 JD 呢個牌子嘅嘢俾我。咁當時我收到手咧，我就覺得即係未打開就覺得喂，呢盒乜鬼嘢嚟㗎？你自己整嘅出嚟訂做， 我以為好勁， 印你個名，我嗰時就係咁樣咯，你咁勁嘅，好感動啊！但係深刻，原來你都係個牌子嚟㗎，所以就覺得 喂，咁你阿溝兒，你送咗咩俾佢啊？ 我送了一個 Prada 銀包給他咯，你又要問這些東 西，不 是告訴聽眾聽而已嘛， 我們 送 到就 好了。其實為什麼我會送銀包給他呢？因為不知道是不是西方人他們有個即係覺得誒好多嘢冇咁累贅，冇咁鬧架，出街唔帶袋咁樣，唔知道你個男朋友係咪啦？咁佢直情係用一個卡片套裝曬啲卡啊，無論喺美國嗰啲校車牌嗰啲咁嘅卡啊，全部咧都塞曬入去咯。跟住將啲錢咧，人哋咪可能打橫咁樣擠噶嘛，先折埋噶嘛啲男仔銀包，佢唔係嘅，佢將呢100蚊紙、20蚊紙、10蚊紙全部都係折再折，跟住塞入啲 蝕咗入去 卡片套度。咁佢嗰個就係佢嘅 wallet。 我叫寒酸。 咁我覺得佢就 咁你都幾體貼喎，即係睇到呢一樣嘢而買個銀包俾佢， 喂，俾你都睇到啦，係嘛？咁樣試， 譬如我咁咧，咁我都拗爆頭啊！究竟我送咩好咧？即係硬係成日覺得喂，啲人乜都有啦，我見佢銀包又有啊，嗰啲咁樣咧，咁我唔知送咩好咁。跟住咧就最尾就諗咗送我自己用緊嗰支香水俾佢，即係個牌子咁樣。咁跟住咧就 咩牌子啊？你又要問到咁篤啊？又問到咁篤？ 咁我其實我又低能嘅我，咁我想我買翻支 A and F， 咁因為我用緊嗰支都係 A&F 咧，我想問一下係咪嗰啲大隻佬喺度 show 肌肉嗰個牌子？ 咁因為我用緊嗰只其實係男裝古龍水嚟嘅，咁我熟，咁我話低能，我就去咗希慎嗰間啦，其實係 Hollister 唔係 A&F 啦。咁我入咗去，我問佢：， 有冇 ANF 香水？跟住佢話冇嘅喎，要去翻 ANF 咁。跟住咧，我見到人咧喺度買啲衫咧，我又喺度揀埋一份，即係總之，跟住我又買多咗件 T 恤啦，係。跟住咧，係啦，另外就再去 ANF 度買支香水。跟住我排隊嗰陣時咧，ANF 嗰啲香水，即係好多女仔都買呢支香水俾男朋友啦。仲要咧係 ANF 嗰間嘢咧，啲紙袋啊，細嘅紙袋咧冇曬嗰日。佢話。俾個咁大，佢話誒，佢話誒，你要個大嘅袋得唔得？我心諗嚇，送支咁嘅香水，唔通買俾個咁大袋？哦，咁我唔要咯，揾啲牛油紙包住就算。即係你諗下，係賣到佢啲細袋， 哇！ 即係嗰日啊， 係 啊，係。 但嗰個系列嘅，佢係淨係買嗰個系列，即係你買嗰只香水係咪？即係人哋都係買嗰只。 係啦， 即係嗰只系列係好 最新款，都出名嘅。即係 ANF 嘅 Fears 係幾好聞嘅，因為我成日我。查咗啦，我啲同事又或者啲出邊啲人都會問，哎，好香喎，咩香水，即都會咁樣講嘅。但我就唔介意，因為其實男裝香水嘅咁樣。咁跟住我男朋友咧就送咗，你知唔知道送咗咩俾我？ 你送咩俾你？ 我送咗嗰只松翅紅隔離嗰只唔知雞定鴨嗰只， 嗰只雞啊， 嗰只公仔咯，係啊， 嗰只 幾大隻啊？ 咁唔係啊，好細只咁大隻到啦。 有會擺其他嘢入面啊？ 冇啊。 喂，其實可能入面係有啲嘢佢未知啫。 係咪介出嚟望下？ 唔係啊，但我覺得好搞笑咯，即係你哋就明點解我覺得搞笑咯，因為即係佢係始終細細啲啦，係啦，小朋友咁，跟住送呢啲你唔覺得好搞笑啊？ 咁你咪咁嘅 雞俾你好搞笑， 如何回到當時？咁而家咪回到當時咯，即係到你啊！ 我啊， 你又話嗰日星期三你已經同我哋事先單咗聲話，嚇佢冇約我喎，咁我就話你點都會一齊 搞咁 啊！我記得 扮細嘅雞， 我知你收啲咩禮物啦。佢咧男朋友咧就一開頭聽開我哋節目就知沙你條仔咧就係好中意打機，直情打機唔係打飛機 ，sorry 係打機啊嚇， 即係打機啊， 係啊打機 online game L O L 係啊 L O L 啊。 系跟住嚟 啦，攞出 嚟啦，拉飞，唔系啦 ，L O L 唔系嗰啲句子，即系 O L 咧，有啲样， 系嗰啲个个样啊嘛， 系啊，佢就成日打机咁嘅男朋友，咁咧佢就送咗一部 Samsung 嘅系咪啊嘅一个 Samsung 嘅 laptop 咯， 系啊 ，notebook 俾佢，咁样咩色噶？白色嘅， 白色嘅。 系啦，咁就送俾阿莎莉。咁有啲人咧就留 comment 俾佢，就话：诶，梗系啦，费事烦住佢啊， 系啊， 煲剧啊，乜乜乜咁样。咁其实都几开心嘅，因为都价值不菲啊。 唔系佢送俾我嗰样嘢，我唔系因为睇佢价钱，系因为 佢嘅体验。 佢终于知道佢打机嘅时候，因为佢屋企，因为我喺 得部电脑， 咁我冇理由望，咁我即系喂冇电脑用噶，我真系 得一部嘅啫。佢 系啦，佢得一部啫嘛。咁佢 咁咪即系为咗自为咗佢自己， 系咪先？咁即係佢都會諗到啊！佢終於知道我悶啊！即係佢終於知道我睇佢打機打咗 一年， 佢會悶啊！跟住我提過啦，跟住有反映過啦，但係佢而家仲買埋部電腦俾我，咁即係攞正牌繼續打機。 咁但係而家阿莎莉，你又送咩俾佢啊？ 我送了一件 T 恤俾佢啫，因為佢二月頭生日嘅，咁我生日嘅時候我已經好鋪張地同佢慶祝咗生日， 同埋佢啲朋友 唔係生日係淨我同佢過嘅，係啦。咁因為即係總之，我二月頭已經同佢鋪張咁慶祝咗生日，咁所以我唔想十四號又嚟多鑊啦。咁所以就 哦，咁佢又已經收曬貨㗎啦。 係啦，佢收曬貨啊，好冧添。咁之後咧就送，我就送咗件 T 恤俾佢就算咯。我送了一件 Super Dry 嘅俾佢，因為佢中意嘛。咁之後嗰晚就睇戲食飯咯，佢有 book 位食飯咯。 哦，佢有 book 位幫你，喺邊度食啊？你哋 喺太古城。 看什麼戲呢？片海豪情 看這個鐵甲威龍 我又想說我又想說我有些同事我問他們喂你們怎樣慶祝啊那些這樣我老闆呢他就說他跟他老婆都很多年嘛就沒什麼特別慶祝即好像他說可能吃飯、老夫老妻一點就送一隻錶給他老婆即他覺得這隻錶都挺貴不知道四五萬元這樣、他覺得即已經夠了不用再有些心思又說什麼買花、或者什麼 candle night dinner 那些、就不會搞這些另外也都有都是我們這些年紀的但是就已經結了婚不是拍了拖到結婚可能五年了現在又是好像沒有今晚去哪裡沒有老公說吃餐飯算了今晚做什麼我看套戲然後看戲又是不是看一些愛情片看他那些什麼鐵甲威 龍有什麼所謂我覺得 OK 的是是 應該情人節是不是要看一些 其實沒有分的最重要是大家喜歡的類型還有我們 我又發覺有個共通點，就是我哋三個咧都係冇收花嘅。個原因就係、是 啊、 其實我唔知 道你、啊，但 係 我唔收花，但係我嬲嘅，我話其實有冇花，跟住佢又冇啊。跟住我點解你唔送？跟住佢話嚇，我之前講幾次話想送俾你，你都話唔要啊。即係我之前去旅行咧，跟住、啊、有啲人即係喺街度有啲人買花，我都話誒唔好要咯，咁低能。 嗱，同佢講， 佢就係捉住呢啲 大時大節咧，或者啲前夕啊嗰啲都係嘅。我哋成日都話唔好破費啦，變心得啦，變心得。咁咧，人哋就聽在耳中啦嚇，跟住亦都記在心中，所以一到嗰個節日咧，就真係當我哋講嗰啲嘢咧，就履行曬，唔係 咯。 唔係啊！你唔覺得好貴嗎？我唔捨得佢買啲咁貴嘅花，$100一支玫瑰喎，你會唔會叫佢買啊？ 買一扎都成千幾蚊， 好貴啊！ $100一支啊！ 你唔好再叫佢做呢啲嘢啦，你好肉赤㗎。 其實我又唔知道你嗰餐飯食咗幾多，因為出面嗰啲情侶套餐咧寫住咩啊？999啊，1314、1314啊，直情係咁樣咯，見到即係成個 set dinner， 你以為係啲咩高級嘢啦？ 係啊， 其實普通嘢嚟嘅。 系啊， 自己嚟，所以我覺得唔好破費咯。 係，其實真係唔好因為呢個節日而去俾一啲商家去賺錢。 即係我覺得情人節係啲商家佬自己搞出嚟嘅啫。 但是我想問，咁你喺香港有冇睇嗰啲咩燈？係咪有啲燈迷啊？定 我嗰啲咪彩燈會啊嘛？啊有冇？我今年冇睇。 你講嚟聽下，其實係點噶？我冇去過。 之前維園有噶嘛？ 我未去過啊，點樣噶？ 即係燈迷嗰啲猜燈 宵節嗰啲咁樣。 點樣啊？你講 猜燈迷咯。 我古時候嗰啲，我只不過講古時候嘅俾你聽。 唔係啊，係點啊？即係有啲燈籠，跟住上面寫咗啲字定係點啊？ 係叫你估嗰啲，即係有冇 迷底 邊啊？迷底 嗰啲咯。 咁喺個喺可能喺張紙附近咁樣咯。即係你睇唔到嘅，咁即係要睇嗰陣時候可能反轉睇啊，或者收埋。 即係個燈籠底下有啲紙定係點？ 係啊係啊係啊，咁樣咯。 咁有好多張紙，咁你講幾個嚟聽下得唔得？有冇啲咩？ 記得 咯，記得啦。你大家讀過中國文化，你 但係估係估咩啊？即係估個謎底係咩？ 其實都係乜嘢嚟，咩都有嘅嗰啲。但係佢寫埋嗰樣嘢係咩？例如係物件啊，係咪咁嘅意思啊？物件啊，人物啊，咁樣。 即係好似猜謎語咁啫嘛，嗰啲咁咯。 戴喺個燈籠嗰度底下。 喂，古時候嗰啲咧好搞笑嘅。如果咧大家中咗嘅話，可能有好多對噶嘛。例如可能嗰樣嘢係月亮咁樣，你又要揾翻佢又係月亮咁樣，到時大家一齊上台咧就要去結婚咯。即係覺得你是我的 Mr. Right 在古時候那些年宵燈那些花燈、 哦、即是你又估中我又估中的時候、 哦、這樣的是啊他們那時候就不是都即第一次見面就可能是這些、年宵年那些叫什麼燈嗰啲花燈啊，花燈會啊，係咯，咁就係。 我知香港都有啊，但係我未睇過。 算啦，你去相睇嗰啲 嚟緊 一樣。 係呢嚟緊。 佢同埋咧，大家有冇諗過喺情人節，如果單身嗰啲啲商家就會針對單身嗰班人咧，就揾嗰啲 table for table for 聽啊嗰啲咧，又係賺錢咯。你 係啊咩啊嗰啲 speed dating 嗰啲賺到爆曬。 有2月14搞嘅咩？ 一定會啦，佢哋2月14咁重要日子，咁冇拍拖嗰啲人點？搞啊，咪 咯， 咪咁 考慮下 single 嗰啲人嘅啫。 唔係就有啲人就 唔係，我以為咧係之前搞啊嘛。咁你咁你之前搞咗咁，跟住啲人 success 我喺網上面見到一張相咧，就係一個銀包入面一沓錢啦，咁啊夾埋嘅，即係總之就會展示到出嚟個銀包好厚身啦。佢就話情人節 before 咁厚。After 都是咁厚，咁即系意味住佢冇拖拍，所以唔需要使钱，所以个银包维持咁厚咯。同埋都有啲喺网上面有啲相咧，就系喺香港一啲垃圾桶嗰度，啲垃圾街头啲垃圾桶咧，劲多一扎扎成扎嗰啲好大扎嘅玫瑰花抌晒咯。 吓，点解咁？ 系啊，阿皇上黄杨达咧，佢都有 forward 出嚟啊，所以都见到哇，真系好搞笑。 点解嘅？未借就 系咯？ 点 解？ 因为啲女仔唔中意啲男仔啊。 咁梗係嗰啲白痴兵跟住走過嚟送跟住俾咗你都禮手抌啦係咪 唔係我覺得俾返個面呢 唔係呀佢咪就係、是、接受咗之後跟住可能話可能唔啱喎同你咁樣之後可能就走咗、之後佢就可能抌咗咁樣嘅形式囉 我唔會囉 唔會點呀即係唔會抌 我唔會抌囉我點 我諗中唔中意佢呢我都會擺係呀擺屋企威下先 嘛。啲花嘛點解要咁做呀、啊 是啊 是咯 即是佢真係成扎咁樣有幾扎啲細扎啲嘅有啲就真係好大扎好 grand 嘅咁樣。 頭先Sally你話$100只係普通紅色嗰啲都要啊。 因為呢我睇報紙呢話今年 如果藍色嗰啲呢 收啊。話即係嗰啲紅玫瑰嗰啲真係賣差唔多$100一支，你唔好以為人哋 咁同埋如果係咁係啦一扎 扎仔嗰啲呢你計返咁多支咪咁多錢囉。 你仲未計包裝呢，你啲人可能擺啲公仔呀，或者擺啲金沙呀嗰啲，你真係嗰都幾嚿水㗎啦，幾扎幾枝花都唔好叫佢買呀，記住呀。 係咪 我都叫我男朋友唔該你唔好送花。千 但我咁耐都冇乜真係冇乜收。 我收過，但係我係正正常常九枝咁樣囉。係 囉係囉，但係你嗰啲唔係二十四號嘛，係咪呀？ 二十四呀，就係二十四九枝，但嗰時就冇而家咁樣㗎。 咁係咁係而家先咁。 同埋而家佢啲玫瑰花呢 越嚟越貴喎，咁呢咁多年。 好似話不是用玫瑰花，我看新聞就是說它是用另一隻花，忘記了花名，然後變成它的樣子好像玫瑰花那樣，但是粉紅色的，有些紫色那樣，可能就覺得啲人覺得有顏色就靚，然後就更加受歡迎咯嗰啲花。 但我記得我嗰日睇報紙都有一隻，好似你哋之前講話係乾花，即係嗰啲 乾花， 乾花跟住再放落啲石啊，即係嗰啲膠啊，嗰啲咪叫膠定石啊？阿加力膠嗰啲咧，即係將啲乾花嘢跟住放咗去，即係咁就會可以儲存得耐啲啦。之前 係啦係啦，你送嗰啲冇問題，但係真係唔好送鮮花。其實 我覺得咧，有隻花係幾靚嘅，就係一大就好似花球咁樣嘅花，跟住擺滿曬啲公仔細細個喺上面嗰啲。 係啊係啊， 嗰只 嗰啲都靚噶，但係嗰啲都貴噶。如果你情人節送， 成$800。 如果你情人節送好貴噶， 即係你自己中意嘅交通人物，例如中意 Hello Kitty 啊、Melody 啊咁樣，佢就會擺咗好多隻細細啲嘅 Melody 咁樣凍曬喺度，或者擺啲金沙啊咁樣咧。 即係我中意松前紅嗰啲咧，咁樣有啲松前。 我覺得嗰啲真係幾靚，幾 好得意嘅。 摆得落去，啲女人又想中意，跟住收唔到又几夹夹。 唔系我同佢讲， 真系好烦。 情人节咧每年都有，生日每年都有，但系求婚只系得一次。你求婚嗰刻送花得噶， 咁样系，同埋要单脚跪低求婚。 系啦，即系 有埋戒指啦，嗰只戒指唔需要话要几多，唔通即系 可能唔使 2.1K已经够啦，唔需要21K。 即系唔使要几多卡嘅，即系我觉得系，但系呢啲要做咯。我只可以我只是跟他讲的那些番说话而已， 哦，即 是那他收到啦， 他应该收到的，讲到明晒的了， 是 的，即是讲到很明的了。 喂，你有没有打开部电脑，可能他入面装了一些程式是向你求婚，你不知道。 没有啊，他开了。 喂，就我 开了一部电脑帮他看。 我有朋友呢在那天求婚然后定了婚咯，有两对朋友，一对呢就是火哥和他女朋友，即是以前 的， 那就定了婚了。24咁， 恭喜曬！ 恭喜曬！ 同埋我糖水鋪有個朋友啦，阿樂同埋佢女朋友都喺嗰日定咗婚啦，有埋戒指啊，係啊，跟住亦都係要恭喜曬咯！ 恭喜曬！ 咁你嗰日有冇啲咩特別朋友喺網上面擺啲咩特別嘢出嚟咧？ 冇特別，我呢啲都 你都唔睇 Facebook 嘅，所以你咪覺得唔特別。 我記得我有個中學同學喺屋企就整咗一。个 candlelight dinner 同埋佢老公一齐食咯，咁佢老婆 结咗婚嘅， 系系，即系佢老婆整得好好咯，即系喺屋企啫，咁啊有晒扒啊，有晒啲花， 系咪啱啱结婚嗰几年啊？ 系啊系啊，头两年， 即系你几年后之后唔会系咪啊？之后就唔 sweet 噶啦， 我觉得系咯。 咁我希望观众。我哋喂，其實我諗下一集我有樣嘢要講，即係我哋今次要事先張揚下啦嚇。其實下一集咧，我諗住就係講，如果第一次同對方嘅屋企人見面，或者去佢屋企食飯，我哋做女仔或者做男仔嘅應該準備啲乜嘢，有啲咩禁忌，其實係有嘅。依樣嘢我有排講，因為我係一個咧好識得冧老爺奶奶，即係嗰啲嚇。嗰啲咩長輩啊，嗰啲小朋友女仔， 即係總之一你一入個門口，人哋就係咁 tick 啊，合格合格， 係啊，冇錯，仲要加分噶。所以我哋下一集不如就講呢個 topic 咯，好唔好？ 好。 好，咁呢一集時間到呢度，多謝大家收睇，拜拜。